俄罗斯的塔斯社和莫斯科共青报、美国和中国警社、日本共同通讯社5月26号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政策局谈话详细摘要。